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公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啦，大家呢就节目休息之前呢，就返嚟之前呢有廣告，就係呢我哋同呢個本土研究社合作嘅一個新嘅節目，咁呢就叫做敢怒敢言。咁今個禮拜三我推薦俾大家睇嘅，希望大家多啲捧場，唔係因為我嘅新節目咁簡單。而今個禮拜三呢，大家睇過呢，本土研究社呢就係有一個本港前途研究計劃呢，就係將好多嘅英國公開嘅過咗嗰個 embargo 嘅時間公開嘅檔案呢，有啲被 classify 為呢個 confidential 啊或者咩嘅外交部嘅檔案呢，就係公開咗嘅。咁呢就裏面呢亦都有好多資料係關於呢當時英國傾逃犯條例呢個引渡條例，即係喺97之後嗰陣時應該點處理呢，點解喺之前喺香港嗰陣時就劃剔除咗中共，係有咩原因呢？咁呢喺嗰啲舊嘅文件裏面係揾到嘅，嗰個唔絕對唔係漏洞，嗰個因為英方最強調嘅係人權保障，而佢知道中共嘅司法體制係冇人權保障，所以就唔納入去嘅。而家政府就將佢調轉嚟講，所以我就一開始呢個法例一開始3月底嗰陣時候，點解力斥就係話呢個林鄭月娥同李家超講大話呢？係因為我哋呢啲喺90年代做過立法會工作、做過議員工作嘅人、議員助理工作嘅人、政策研究法案委員會工作嘅人呢，係先至有嗰個記憶喺度。好多根本上係已經唔記得㗎喇。佢而家就恰我哋班友唔記得，我話俾你聽。我哋嘅職責呢就係死剩把口嘅啫，其實你問我。就係有機會就踢爆佢，有機會就篤個波出界，或者大腳斬出去看台嗰度。然後執波仔就負責唔好抌返個波入嚟。因為球證又係你，球迷又係你，領隊又係你，黑社會、士巴拿乜都出齊㗎喇。係咪龍門任搬㗎喇。已經去到咁嘅地步，我哋就拖延得幾耐得幾耐。所以由行到而家，我覺得呢成件事都係 on the right track 嘅，係向住我哋所期望嘅方向所發展嘅。因為拖得越耐，市民對呢件事嘅關注程度越高，喺越高嘅情況底下呢，林鄭嘅民望將會暴跌，佢所有嘅施政都會犯錯，從而辣著更加多嘅市民。你唔好話我派錢呀，一定會嘅。點解呀？派錢起碼2年都派唔到啊！以我喺政府工作嘅經驗，佢而家咁搞法啊，係2年都唔會派得到嘅。其實點解？因為亦都係以為自己叻 Q 曬，唔聽人講，串 Q 話胡蘇派嗰陣時就通派，跟住佢就串 Q 人話佢將啲錢唔係用喺最需要嘅人嘅身上，結果就佢就自己覺得自己最叻，就 set 種 N 種 criteria， 不情不願咁去派。你叫我派我咪派咯咁樣，即係嗰啲咁嘅嘴臉咧，唔好話係呢個厚底乸嘅嘴臉。而根本上是一些發爛渣的八婆的嘴臉來的。其實你見到他三歲分流亦都是一樣，嗱，你們不要就以後不搞的啦，這樣怎可能一個做特首的人 even 在大陸那些東莞市長、市委書記都不敢這樣養出來見人啦，是不是可以跋扈到這樣的地步的？三歲你不要就不搞咯。好啦，到派錢亦都是啦，加了 N 種 criteria 下去，陳茂波就好心做壞事，就在林鄭所收窄的 criteria 裏面再放寬一點，結果又進一步，因為他智商有限，就令到派錢的問題進一步更複雜。現在是每一個 application 都要計一條數，我想問一下你怎麼排。一個政府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是我告訴你，就算我什麼政治我都不理，我看到你這樣我都扯火了，是嗎？好啦，我就是說當他跟建制派貌合神離，建制派為了頂這個逃犯條例是噁心事做盡，泛民要做嘅嘢幾大目標，第一要逼立法會有咁醜惡得咁醜惡，呢個禮拜繼續去踩場揾陳維安飲茶 confirm 佢，直至到最好報埋警添，我覺得，因為議會鬥爭太過石身呢係已經冇用㗎喇，因為個規例已經修改到呢舉真手嚟都輸，你根本上成個即係話合法衝撞，我記住合法衝撞喺足球裏面唔係叫你喺後面鏟波，後面鏟波就紅牌出場，合法衝撞的意思就攞咗你身位先，然後逼你吹，好似今次陶瑾申合法衝撞，我攞咗你嘅身位，我主持會議吹呀， 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個合法衝撞可以繼續落去嘅，我覺得係毛依依也好，范國威也好，記住千祈唔好有機會跌咗落去俾差人刑事起訴呢個位嗰度，一定要記住留翻條命，繼續同佢玩喺裏面。好啦，女應外合嘅意思咩呢？你裏面逼到佢越醜樣，越核突，越多呢啲咁嘅陳維安、越權啊、政辯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越多容海恩呢啲舉牌女郎呢啲核突嘢嘅話咧，出邊嘅人就會繼續 keep 住個温度去參與呢個反送中嘅運動，直至到表決當日大爆發。你而家係一路 plan 緊啊，一鋪過同林鄭計數，你問我，其實就係向住呢個方向嘅。以林鄭嘅性格，佢係冇 break 嘅呢個人係。他是不懂在政治上踩 brick 的人，因為他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上的盟友可以告訴他聽你應該怎麼做，他亦都不信任何人是厲害過他，所以他只會一錯到底。他和777的性格共通的地方就是這樣，就是一錯到底。好了，一錯到底這個情況，他近年近這幾個月你聽到的口氣已經是去到一個發晦氣、發爛渣、臭口臭面的一個這樣的地步，即是說他 under 一個很大的 pressure， 連笑面都不懂裝了，即是說下一步就冧檔了。其實冧檔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健康冧檔，精神壓力底下健康冧檔，你怎麼搞是搞不到下去的。好了，跟著我就是說第二步你要 build up 個 momentum， 就是法案委員會裏面大家一定要做好功夫，泛民裏面收集各類型，現在蘋果已經幫他收集緊了，永隆銀行前高層回到去怎樣被人虐待，是嗎？喂大佬，這些東西比鬼故還多啊，我說你收集這些還容易過潘兆聰收集鬼故啊，我告訴你，這些大陸司法界的劣跡斑斑，香港人在大陸司法界受到不公義對待，以往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個別向工聯會求助的什麼都做不到，法案法院判了回來執行不到，公司俾同大陸嘅 partner 侵吞呢啲事，喂大佬慶祝難輸，就收集好嚟，逐個逐個等李家超喺度。我淨係叫阿林榮基嘅 case， 我再整理一次，我都問你，逐樣逐樣講。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旁觀者，第一步我哋做到啦，令到香港人關心送中條例呢樣嘢。而家第二步，第二步就係送中條例裏面究竟過去大陸司法界幾咁黑暗啊？所謂陽光司法係堅定流噶。陳慧珠所講嘅嘢係咪講大話？逐個逐個 case， 我有埋苦主喺度嗰陣時候，我想問下你，你可以點駁呢？你話我咪嗱臨表決咯，你可以做嘅，你可以聽日同一日三讀都得嘅。任何嘅政治工作都係講你付出咩代價去做嘅啫，係咪？你可以宣布聽日戒嚴就得噶，有緊急狀態令嘅香港，係咪 ？Emergency Ordinance， 緊急狀態底下宣布戒嚴 ，suspend 呢個議會啊！解散呢個議會啦，終止所有咩呢？香港戒嚴都得㗎，你用咩政治代價去做咋嘛？係咪一個送中條例要燒死曬所有建制派工商界為止呢？到時咪叛變囉，如果你採取最激烈嘅手段嗰陣時候就會叛變啦。政府根本就冇，林鄭講得最啱嘅一句說話就佢根本冇任何嘅政治能量。你冇政治能量，如果你真係有自知之明，你就唔會做一啲咁 radical 嘅嘢啦，你就會韜光養晦啦，等於中共一樣，好學唔學。好啦，返返嚟講呢個 Donald Trump 呢單嘢。我想話點解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中美貿易戰裏面嘅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呢？咁做節目呢就唔需要話大家 speculate 嘅，有啲嘢你係 based on 一個事實去作出一個最有可能性嘅推論。我成日都講有幾分事實作幾分推論。你而家睇下香港過去四季實質生產總值嘅變化，由中美貿易戰開始，過去四季啫，係由 4.6， 無貿易戰開始之後 3.6、 2.8、 1.2， 最新公布係 0.5 啊，大佬啊，你諗下跌咗 4% 本地生產總值。邱騰華講啲乜嘢？你睇下陳茂波 ,We can survive,你自己劏房就可以 survive 啦，香港人撲緊街啦，已經喺度。點解呀？你再細心都去睇政府嘅統計數據，你發現原來轉口出口一路跌，而呢個跌裏面影響到佢 contribute to 呢個 GDP 嘅增長。 即是說香港 GDP 的下跌是因為貿易，因為轉口貿易。那你說好了，今日股市大跌，好快究竟中國還有沒有熱錢流入香港？如果再有這個逃犯條例，第一件事懟冧豪宅樓市先，記住都買不起的，我們是先懟冧那些天比高啊那些豪宅樓市先，因為阿里巴巴、馬雲啊、蕭建華這些人，或者是那些富二代、紅二代、官二代、朱鎔基的兒子啊、老平的兒子啊、這個溫家寶的兒子啊，那些住在哪裡？難道住在我們隔離嗎？難道住在觀塘嗎？是嗎？下下都過億啦，他們住那些，但是拿身份證的啦，記住那些拿身份證的啦，香港人來的，是屬於引渡範圍裡面的香港人來的，咪撇囉，撇第一件事轉移資產，自己住嗰層 keep 住都好，投資嗰啲一定放，如果係豪宅嘅話，然後就一路一路一個骨牌效應出現。所以我想話，你仲有乜嘢政治能量喺呢個逃犯條例嗰度可以搞落去嘅？你中美貿易戰，你而家睇到大家都唔將嗰個嘅香港嘅本地生產總值嘅情況扣落去呢個討論，泛民就 concern 就係法制呀等等呢啲咁嘅嘢，大家理解。但係香港一般人，香港人 concern 咩呀？其實係 concern 個飯碗㗎嘛。你要真正動員到政府嘅根基，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喺政府工作嗰段時間係觀察得好清楚，真正穩定香港嘅力量係小白領，即係鄭秀文啲 fans， 所以黃心穎咁大鑊係有原因嘅。其實 OL 當呢個階層都覺得政府做嘅嘢唔妥嗰陣時候，呢啲所謂中下層嘅階層、中產嘅下，咁嘅話咧，仲係租緊樓，或者係住緊居屋，嗱個政府就冧檔㗎啦，一定你問我，因為呢班人咧就關心許志安，就多過關心逃犯條例嘅，真係。但係經過星期日遊行之後咧，加上黃心穎出走，係嘛，大家都發覺件事好似呆呆。雖然有啲人撩下撩下咁樣喺側邊旁邊學，咁但係大家都開始轉移去關心呢個逃犯條例。你只要記住，當 OL 都關心逃犯條例嘅話，林鄭就冧檔㗎啦。其實因為任何關心嘅人都唔會企喺政府嗰邊㗎嘛，因為呢條法例係一條撲街嘅法例嚟㗎嘛，呢個修訂係一個完全冇政治、冇法理基礎，甚至係冇一個理性嘅需要、一個討論嘅基礎而搞出嚟嘅嘢嚟嘅，同三歲分流、同老人家60改到65中援係一模一樣，我覺得係閉門造車嘅產物嚟嘅。好啦，如果香港嘅經濟而家已經睇到個勢頭，我估下一季啊，政府就話好有信心會乜乜乜，我心諗你何來有信心？佢以為今個禮拜 Donald Trump 就會同呢個留學搞掂，因為留學嘅代表團就準備出發，帶領100個中共嘅官員去美國，然後面對面傾完最後文本，然後簽署生效，就準備安排習近平飛去美國同 Donald Trump 共進晚餐，一起做場大龍鳳。Donald Trump 是什麼性格你問我呢？其實 Donald Trump 這類我們叫 Deal Maker。 Deal Maker 是什麼呢？是生意裡面的大股惑，他不是奧巴馬那些左膠。左膠就是什麼呢？左膠談這些這樣的 negotiation 的東西永遠都輸給中共的，你問我為什麼呢？就是我們80年代開始，我自己讀書的年代，就是呢讀中國現代史的時候呢，就是有個外國的教授來中大訪問，他是專門研究中共的談判技巧，叫做 Lucian Pai， Lucian Pai， L-U-C-I-A-N-P-Y-E。 他寫了一本書的收尾，我們也有機會跟他向他學習，也有機會呢就是閱讀他的作品。他就是分析中共的談判技巧，我到現在都記憶好深，那本書應該是90年代初的作品的。而我加上就我自己親歷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談判。首先你跟中共谈判一定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我不会需要有限期内得到成果。记住，因为中共最懂向人施压是什么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设定一个谈判的时间，然后告诉你你只要 exceed 超过这个时间就谈判拉倒就离场。 當時彭定康為什麼玩殘這個老平，而老平慶到就是說他千古罪人呢？彭定康一路跟他傾，但是彭定康根本就不想要協議，拖到最後尾，政改方案有幾拍，中方就說你這樣夾 set， 你這樣夾 set 之後就談判拉倒了，結果彭定康就將政改方案刊登憲報。好啦，刊登完憲報之後，死死地氣繼續傾中共，跟住就話你咁市政局按照政改方案選舉，通過市政局嘅選舉條例草案呢，就冇得傾啦。以後結果因為市政局嘅選舉係先於立法局嘅選舉，結果市政局實行呢個直接選舉，全面嘅直選，而最終 table 埋95年嘅立法會選舉條例草案。彭定康的 endgame 根本就是我要光榮撤退，我不要直通車，這個直通車是通往地獄的直通車來的，就是中共有權 DQ。 其實 DQ 這些是不是新發明，90年代當時提出直通車驗票這個這樣想法，當時中共已經希望在95年插手香港立法會選舉 DQ 議員，然後以中英方的名義去 DQ 李柱銘。咁好啦，英方就如果我咁做，我就臭晒躲喺西方世界，我寧願選擇光榮撤退，我唔要直通車。所以中方就另起爐灶，話97年之後就係臨時立法會，中方委任所有立法會議員喺深圳開會，你咪俾佢開囉，佢咪嗱臨一年之後即刻要選舉囉，佢可以繼續咁做落去咩？唔單止佢個躲臭啊，同埋嗰班臨立會契弟嚟㗎嘛，係咪大家知道馮檢基係契弟今日咩？當日參與臨時立法會就是民協啊，其實是不是因為他今日去戒票啊，當日他做這些事你就知道是共產黨按了他掣啦。一個由中共委任的議會是1997年7月1日運作，這個就叫臨時立法會。好啦，彭定康結果你說他直通車拆位，他留下了一個 legacy 是什麼呢？就是香港人曾幾何時是真的有一個全面選舉的議會，就是1995到1997。議員有提案權，有私人條例草案權，總督要落去立法會立法局接受議員的質詢，所謂立法局的答問大會就是這樣來的。你問哪樣東西影響深遠，你給他驗票，那個立法會已經閹割了，將來97之後那個所謂過渡的直通車立法會根本就是給他 DQ 過的立法會， DQ 了的立法會，剩下那些根本上就是一些即是不敢再出聲的人已經是。而當時民主派是全面不參加這個臨時立法會。好了，為什麼跟談判技巧有關呢？我就是說，如果很多人包括美國的傳媒，我今天看紐約時報好或者什麼都好，很多包括美國的商會都質疑 Donald Trump 去臨尾出這一招會不會令到中方離開談判桌，而從而沒有了這個deal，沒有了這個deal之後美方利益受損，這個絕對就是短視之見。我覺得Donald Trump 很多東西是很有爭議性的，包括他一見到女人就說 grab 他什麼什麼什麼，很多女人很憎他，一個鹹濕這個商家佬。但是始終商人的 training 不同政客的 training， 商人是什麼呢？商人是無寶不落，狠起上來可以很狠，這頭狠完那頭可以跟你揸手的，奧巴馬是不得的，其實政客很多時候都不得，但是商人是沒有仇人亦都沒有朋友，眼中只有個deal，做完雕之後就抹咗去㗎喇，其實。但係佢為咗 achieve 嗰個雕，可以用到幾喇咋幾核突嘅手段都得。呢就係雕 maker 嘅性格。香港人中國人係唔鍾意呢種雕 maker 嘅性格，因為覺得好似爛仔咁。但係對於從商嘅人嚟講，呢啲正正就係呢佢哋需要嘅攻堅手。中共亦都係流民，而家流民對爛仔。以往咁多年，大家如果有聽我做呢、這個即是撈鬆或者三不管分析中美關係，當時我最先好早我已經說這個是一個新冷戰，這個不是貿易戰。因為我看到美國很多保守派的智庫，包括過去的大好友譬如 David Sunberg 啊，或者今時今日今日仍然是Donald Trump 的一個很重要的智囊，這個 Hudson Institute 哈德遜研究中心，即是彭斯發表演說那個智庫裡面的一些人物，包括 Michael Filsbury 等等，即是寫這個百年馬拉松的人，全部都是由英派，有些就是什麼由這個 engagement 變成鷹派的人，譬如 David Sunberg 這些已經是全面變了整個 保守陣營，即是共和黨陣營。這個不是 Donald Trump 自己個人喜歡玩習近平，對 Donald Trump 來說最好就是什麼呢？他賣個人情給習近平，他將來 leverage 更大的利益落了任之後。但是他現在整個美國的轉向是朝野的轉向來的。今次 Donald Trump 當公布就是說要恢復回原本，其實大家不是新的關稅，很多報道是錯誤的，其實這個不是新的關稅來的，這個是原本已經本來準備的了，但是因為呢就將那個談判3月30日完成不到之後就褪遲，那就大家再多些時間去談，那其實已經談了兩個多月了的本來要徵的關稅來的，那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由 10% 加到 25%， 另外進一步將3250億美元中國商品貨稅進行徵稅。這個是應該本來就原定就是在這個今年的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其實因為談判給了限期3月30日，所以暫時擱置，叫休戰一個方案。好了，去到最後尾，很多人問喂他究竟要不要丟呢，我覺得美國政府Donald Trump 本人包括共和黨本人他要一個對美國利益最大的丟，但是中共呢是相當之難纏的談判對手來的。你留意一下，你看中英談判已經知道英國佬已經賴了嘢㗎喇，其實第一先整個柯在石嗰類又硬又臭嘅呢啲嘅土白路嘅幹部擺喺度做談判代表，然後跟住不斷糾纏喺一啲嘅談判嘅時限，設定一個底線，設定一個時限嘅目的係逼對方亂，然後喺談判上面佢就拖，然後因為中共係冇一個民選嘅壓力喺度嘅，所以當有談判嘅時限嗰陣時咧，中共永遠就係一個 upper hand 啦，已經係。英方就是著了道義，就是這樣意思了。好了，但是對美國來說究竟在貿易戰談判裡面時限對誰重要呢？我告訴大家時限絕對對習近平是遠遠重要過 Donald Trump。 為什麼呢？你看到如果習近平你不需要看相，你看到他最近公開演講去訪問法國那個樣子，不要說隻腳又不是有事，即是你甚至擔心他都不是精神有問題的，已經是因為你要記住中共式的內政治是以內鬥為主，美國式的政治是外鬥，即是說大家明刀明槍的，我民主黨就是反對派，所以我下下都要針住你嚼住你，我傳媒親民主黨的我就會對住你，如果譬如我親共和黨，我親 Donald Trump 的 Fox News， 我就你做什麼我都撐你等等。好啦，美國政治就明刀明槍的，還有中期選舉等等這些，每一次接受民意考驗究竟你做的事對還是不對，然後但是中共的因為它是一個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所有內部的利益分歧全部都會是以內鬥方式進行，而內鬥方式進行最兇險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殺人不見血。為什麼習近平會變成這樣呢？我相信跟他上台之後的政變陰謀是有關，或者上台之前所出現的政變陰謀是有關，令到他由一個本來王儲準備接班的王儲變成了一個心狠手辣的殺人者。但是當他去到一個這樣的局面的時候，越拖下去中共還有多少本錢可以頂住現在已經出現了？你不要看，你看香港我經常都說你看香港的轉口出口已經知道了嘛，你使鬼看大陸那些公佈的數字嗎？那些數字可以造假的，其實但香港跌到去零點幾，那個 GDP 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化是跌到去 0.5， 這個是相當之 alarming 的，其實已經是。不過當然啦，香港今日的傳媒我告訴大家聽已經是沒有了那個發揮一個令到人們知情的角色，對於很多這些問題不再深入去探討，新聞一則這樣完了其實。但是我們這些無謂人只要將這些新聞將它看得全面透徹一點去連繫起上來，所以我經常都說如果那些節目主持人告訴你聽誰個誰個話啲秘密俾我聽，我哋千祈唔好信。第一政治人物話俾你嘅秘密一定係 spin 你等你放風出去，所以係假料，唔會有堅料。第二真正嘅政治分析不是建基於呢啲所謂嘅內幕消息，即係等於睇上腦，如果掂嘅佢發一達啦。好啦，如果唔係嘅話係咩呢？係你只要將已經發生咗嘅嘢用一個理性邏輯思考嘅頭腦將佢組織起上嚟，你就知道 Donald Trump 去到最後尾行呢一步，就係、是、要逼中共，逼乜嘢呢？我覺得中共到而家買嘢嘅佢絕對冇問題，買大豆啊、開放汽車啊等等呢啲，對佢嚟講，佢好似好似日本咁樣，通過一個複雜嘅分銷網絡、零售網絡，令到你咧嗰啲美國車咧係冇辦法同佢競爭嘅，都係日本車一樣。美國車而家日本市場仍然係冇辦法同日本車競爭嘅。好啦，香港 CIPA 一早簽咗㗎啦，咁大門開小門唔開，地方政府。好啦，而家佢有兩點嘅分歧，一就喺、是、嗰個國企嘅補貼問題裏面。嗱，我唔信中共係唔會讓，因為點解？中共一定諗緊個算盤就係咩 ？Bend the rule， 我應承你又點啫？我自己之後靜靜咩？所以 Donald Trump 封咗個後門，就係話個機制係咩？如果一發現嘅話，可以隨時再加翻關税。呢、這個條款我相信係中共不能接受，佢就覺得係一個叫做喪權辱國、現代李鴻章不平等條約啦。好簡單，一個 indicator， 佢留學嘅代表團仲去唔去？係咪取消？我嘅判斷好快會，即係當然可能會錯，但係我嘅判斷，代表團係繼續會去，因為中共係要丟，我覺得喺呢個問題裏面係要丟嘅。你話好多人一開始嘅判斷就係有選舉壓力 ，Donald Trump 一定跪低。我正正調翻轉，習近平似乎表面上大權在握，但係政敵還是過去整黨以嚟各個派系俾佢整治到死去活來，根本上佢嘅處境唔會比 Donald Trump 好，甚至比 Donald Trump 更兇險。而喺咁嘅情況底下，中國最重要仍然係製造業啊！嗰啲咁樣嘅打腫面充胖子嗰啲咩山東海軍檢閱啊嗰啲咁嘅嘢呢，撒嬌戲嘅，其實係睇嗰啲咁樣嘅中央電視台 CCTVB 睇得多嘅人先至會受影響，一般人係唔受影響。好啦，當你嘅製造業直接受影響嗰時候，你話美國會唔會有代價？係有嘅，但係美國你睇返而家經濟增長嘅數據的，而且確美國係令到個經濟增長嘅數字令到 Donald Trump 有底氣係能夠曬佢冷嘅，其實這個是一個 deal maker 的一個技巧，就是臨尾當知道你很想 delegation 的代表團一出發之前，就將你一軍，將你一軍的後果是什麼呢？其實是一個心理戰，你敢不敢取消個代表團，然後說宣布不再談判呢？這個就很直接了，我覺得如果你中共不是紙老虎的話，你問我留學這個現代李鴻章代表團應該立即停止，然後宣布這個 Donald Trump 亡我之心不死，阻礙我們偉大的民族復興，我們身為這個的五四青年的下一代，一定要秉承什麼內爭國、外爭國權、內除國策，任何支持和美國有協議的都是國策，學生上街示威，北大那些、清華那些上街示威什麼，要求不准簽，等於當年巴黎和會和約一樣，不准簽這個貿易協議，如果這樣喪權辱國、城下之盟的話，簽來做什麼？我們走回去自力更生那條路，是不是？應該是這樣，我覺得大家都不高興的，你說。所以美國也都，我的看法和美國的主流的民意很不同，美國主流民意覺得 Donald Trump 不是很明白關稅運作，我們美國的消費者都會受影響的，點點點的。我相信 Donald Trump 是從整個 Grand Strategy 的角度去看，就是一個他經常去做deal的一種方式。那究竟中共會不會跌落這個圈套，或者他有沒有位置去解套呢？他明知是一個圈套都好，他有沒有位置去解套，這個是最重要，有沒有 option， 我們叫做有沒有 option 不談，有沒有 option 拉倒呢？這個就是一個心理戰來的。而我相信 Donald Trump 在這方面的能力是高過很多政客，包括高過國務院那些政客或者那些官僚，所以我覺得美國在這個階段裏面夾得最多的是就是這個階段，他已經代了。所以我為什麼說今集叫做侵侵剝光珠，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他已經代了之前那些東西，其實是現在就是他要 ask for more for extra mile， extra mile 就是那幾樣東西。我覺得你說雲端技術會不會開放給中美國的科技公司呢？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說不是大事，對美國甚至不是大事，就算是雲端都好，你入到去他有很多方法去卡住你。他最重要呢就是說什麼，我有一個 mechanism， 這個 mechanism 是隨時 如果你走數，因為他正正知道中共是走數。為什麼過去這麼多任，我的看法就是 Donald Trump 現在做的事，我對他個人沒有好感都好，他的個人作風跟我無關，他搞幾條女跟我無關，有沒有俄羅斯搞個女被普京拍低這些重口味的紀錄片，除非那段片 send 到給我看看，我都會看看，但如果不是我都沒什麼太大興趣，因為 Donald Trump 是一個老人家了，是不是這60路的東西我就不太有興趣。不過他是將積累了由克林頓年代所有在中美關係裏面的問題一鋪過去解決，就是因為之前的政客太過窩囊，民主黨不用說了，共和黨的政客利益唯利是圖，利益掛帥，是不是就是被這段時間中共借住入了 WTO 之後，所有 empty promise 所有承諾都是假的，然後就用這個的大有大偷細有細偷仿冒翻版等等這些東西來去壯大自己的製造業，然後講到說2025還要打瓜你。你問如果你不覆卓，你是可以保障到美國人的利益，甚至保障到西方核心價值自由文明的利益嗎？我不覺得是，我覺得中共的威脅是對世界文明的威脅來的，就算是吧華人我自己都是這麼看。為什麼呢？因為自從這個習近平上台之後，由七不講開始，你看到他自己國家內部所採取的手段，那種的作風，用科技去建立一個獨裁政權，數碼列寧主義這種作風，建立社會信用制度，建立100萬人的維吾爾的集中營，如果你說這些東西你可以接受的，你是不是一個現代人？我們是成為一個人才成為一個華人，甚至成為一個中國人，你最重要你是成為一個人先，而你連人的基本的道德價值判斷你都沒有的時候，你根本做什麼人都沒有意思。我覺得如果你覺得新疆發生的事是無關的，跟你怎樣看中共，你見到那些地下教會怎樣被人迫害，就算你是基督徒你都可以另一個面不看的，你見到那些天主教的教會地下教會的主教怎樣這麼多年去頂住中共壓力，現在被梵蒂岡出賣去承認大陸那些黨員契弟職業主教，而你無動於衷的天主教徒，你見到道教佛教本土宗教都受到中共宗教局的迫害的時候，你是可以無動於衷，而你覺得強國崛起我們要覺得很光榮，那你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所以我說沒錯，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國家強大，但這個崛起是一個正義的崛起，是一個和平的崛起，是一個對世人有利的崛起。很多人說我們繼續要南京大屠殺譴責日本，但我想問一下，二戰之後日本的崛起對世界和平對世界人類文明來說是不是一個威脅？包括德國兩德的統一，西德和東德的統一，二次大戰之後曾經經歷過納粹一種這樣的殘酷的政權，而重新成為歐盟裏面的領導默克爾總統、默克爾總理，你說這個是不是對世界文明的威脅？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強烈的懺悔的意識，因為他們在制度上建立了一個制度是防止納粹德國再起，但是中共他仍然毛澤東那張相掛在天安門的城樓，文革仍然是今日被視為是一個叫艱難的探索，人世間的事業總不會一帆風順，大約盡3000多萬人條命是沒有反省過，是因為一個領導人的錯誤。如果一個政權是這樣的話，而你覺得在貿易戰裏面他應該打敗美國，美國一沉不起，然後中國稱霸全世界，你覺得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的人類的社會，我們下一代所生活的社會？即是說他會更加進一步去收緊內地的控制，更加進一步鉛制香港的民主自由。我想問為什麼這麼多人上街反這個送中條例？為什麼這個社會運動會再起？是因為今次他是要拿走我們已經有的東西，是令到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下，不是我們爭取我們目標理想，而是我們捍衛著我們已經有的東西，這件事才是令到香港人是感到震驚和恐懼，是他赤裸裸地。所以當立法會越多一些噁心東西，大家看得越清楚，而 Donald Trump 他在做的事，我再講一次，其實我不理他出發點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当在这个迎头痛击这个中共一种这样的野蛮崛起的方式的时候，这个事实上是对人类世界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是令到他反省回自己那种的野蛮崛起方式，用盗窃、剽窃、偷取、山寨人家科技的方式，是不是一种正路，是不是一种正途，令到国家富强的正途。如果是這樣的話，叫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就是中國人的話，那你就不要怪人家全世界都歧視你的，其實是抵挑死。其實如果今次的貿易戰裏面美國不是遇著一個這樣的 dealmaker 的總統，是可以用到爛仔流民什麼的方式，用以其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根本由 MFN 開始就食硬你中共，你的政黨會輪替，你西方民主要向民意負責，要向你的 constituencies 的人的利益負責，你要受傳媒監督，各種各樣的掣肘。為什麼他可以如取如攜？因為他什麼挑東西都不用負責，他可以用最絕最盡的手法，可以去行賄聯合國的大會主席何志平就是。你說不是中共在後面一個這樣的眼科醫生，一個垃圾的民政事務局長，憑什麼有這麼大的政治能量可以在紐約行賄聯合國大會主席？你問我，這個是一帶一路的開路先鋒，鏗鏘集拍了的了，其實已經大家看不到，大家上網再看一次。好了，如果這個就是中國崛起的方式，我寧願它一窮二白。星期六那天在教協的論壇，有一位阿叔 challenge 我，說你們講五四講到中共那麼壞，你們有沒有為什麼講到酸溜溜啊，我們為什麼不反省一下，為什麼中共這種講法可以贏到你們這種講德先生蔡先生的講法的人呢？我答這個先生很簡單，我說中國人是很仆街的，成王敗寇，我幾仆街都不緊要，只要我掌握書寫歷史權力，歷史就是由我去怎樣去冇嚟冇去都得。不過我哋作為一個人，我哋係要有一個基本嘅價值信念，就算我唔係掌權者都好，我都要去 XY 交叉嚟。每年嘅六四，香港人就係用手上面嘅燭光去兜巴車落去嗰度，話俾全世界聽呢條撲街三十年前做過咩嘢。嗱，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基本嘅信念。貿易戰我相信最終係會有協議嘅，因為中共根本承受唔到冇協議。第二就是說，當這個協議裏面是要逼到中共是要遵守國際遊戲規則，是要真正開放市場，如果是假開放的話，是可以再重新恢復關稅，有這個機制在裏面的話，因為你一定是要用對付強盜流民，你預了他走數是導遊那種的角度去防範他，如果不是任何的刁是沒有意思的。你想想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交還香港的條件是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方式交還香港，這個是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亦都是香港交還主權的條件。我不理你承不承認都好，九龍半島和香港是永久割讓，新界拓展是租借99年期，1997年是新界拓展那裡租借到期，而當時香港人之所以願意接受，是因為你答應了這件事。你而家話中英聯合聲明係歷史文獻，然後無端端整個國務院白皮書出嚟，話中共擁有全面管治權，我哋身受其害。如果美國佬整個咁嘅機制喺度，要你守合約精神，我想問一下有咩問題？就係因為你預咗走數啊嘛，呢個唔係咩不唔不平等條約，係因為你預咗走數，預咗美國換咗政府之後，你再收買嗰啲嘅所謂熊貓擁抱派、親華分子、基辛格等等呢啲，然後擴大美國對美國朝野嘅滲透，對商會嘅滲透，安排佢哋去北京，安排佢哋去北京考察之餘，仲可以叫埋雞，然後去滲透佢哋，影響美國嘅政治，然後咁樣咪可以走數咯。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今次剝光珠成功嘅話咧，當然喺習近平控制下邊嘅輿論咧，係一樣可以咧。是將件事改變成為中國為了國際自由貿易而願意同美國合作，共同維護世界貿易自由。Fine，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我覺得。 不過如果你話俾中共呢種走數搬龍門嘅方法，以往對付香港、對付英國嘅方法係能夠成功對付美國嘅話呢，我只可以咁講，呢個係人類未來嘅一個大倒退嚟。今集我相信係我做三不管以嚟最多人睇直播，其實而家係有6632人睇。亦都好多人關心呢個香港嘅送中條例啦，我相信亦都好多人關心中美貿易戰。但係究竟臨尾將軍抽唔抽到居呢？我覺得係會抽到居嘅。而我亦都希望美國可以替天行道，替呢個國際社會去恢復返一個應有嘅秩序。打麻雀係唔可以出貓，唔可以換牌，唔可以偷睇隔離嘅牌，唔可以跌牌裏面然後喺台底換牌嘅。呢個係基本嘅守則嚟嘅。如果唔係，係攞出去擔住個拖鞋，然後呢仲要呢係攞個錘仔嚟揼手指嘅。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支持，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城寨我哋推出嘅新節目敢怒敢言，亦都可以呢係喺節目期間呢，可以喺我哋唔同節目裏面呢直播嗰陣時呢，可以係用 Super Chat 嘅方式呢嚟去課金啦，亦都起我可以係用 PayPal 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城寨嘅運作。未來嘅挑戰係會越來越大，我覺得中共喺美國受辱之後返嚟一定發泄喺香港身上，即係唔知點解我有一個咁嘅直覺。我覺得當佢哋喺國際社會裏面呢受到越大嘅阻撓嗰陣時呢，佢就會遷怒於香港人嘅。所以就呢個合法洗頭艇都雖然我係三等客人，但係都唔係話唔驚嘅。其實所以無論如何都好，大家只有一條心一齊去阻止呢樣嘢發生，其他嘅嘢唔使諗咁多。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拜拜。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啊。 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好净系话屋企嘅地方细，你知唔知？就算你系写字楼，你自己谂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隐。 就因为到你人生某阶段，你就会发觉有啲嘢唔系 add on， 而系你又会慢慢失去。 系。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那裡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那裡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